是多么好，多么不眠的一夜。 今天是你的，明天是谁的？我只想要新的，不是现在，不是现在，不是现在，不是现在。前一天的事，我牵着你的手，你不挣脱已是天大的温柔。只可惜你的冷漠不够我一个人承受，苦着脸在微笑，比不上普通朋友。我曾经以为最爱你的时候，我的眼泪可以将细水长流，流到我终于明白属于我的不用哀求。感情不是拿来忍受，美丽即将变丑陋。Let me go, don't say no, 给我一个继续难过的理由。 Let me go, don't say no, 给我一个放弃快乐的理由。我曾经以为最爱你的时候，我的眼泪可以像细水长流，流

在人群，你在生活， 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 每次独自一个人坐在旧日的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，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苍老的激情，落日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。 时空音乐盒，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。 现在影视圈的钱呢，实在是赚得太容易，那这方面的探讨也就一直没停过。宋丹丹呢有一些的批评，比如说现在很多的流量小生，他们靠替身靠走位，唯独不靠演技，他们动辄数千万甚至上亿的片酬或者真人秀的费用，引得行业惊醒，也让人直呼看不懂了。 爱情的弦子有一种灵妙古老的传说，一个月光无愁长袖面不皱，当爱你开合，我愿意为你换回真心千山万水的火，希望爱情在你心中死去的感觉从此有后悔。走过天山飞空尽雪起短暂可饮雪，经历过无数个秋冬，我的执着日渐的虚伪，两鬓发霜白秋然凄然跌倒绝望雪火中，纵然有丝依然挣扎垂死的梦中再无法振作。奢求，我试过等待，也试过冷漠，试过飞蛾扑火，可狭隘的种种理由，每次听起来都是破口。一边唱一边伤一边痛，

多好，爱又能多坏。 京时间12点整。 生活需要张弛有度，抽空给心情放个假吧。你可以到三河的生态旅游区享受田园乐趣，也可以到温泉度假中心放松身心，或者到高尔夫球场显示一下身手，都是放慢生活、涵养身心的不错选择。 体味一零三三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一零三三，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。25号上午，市六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孟建正、副主任白志成、李振江、李德奎、胡立文、副市长卢金丽出席会议。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孟建正主持会议，会议讨论通过了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分工的安排意见草案。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政府弱势群体社会救助情况的报告，会议对全市的社会救助工作表示满意，决定批准这个报告。会议要求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加强制度建设，完善社会救助体系，加大财政投入，不断提高管理水平，注重发展性帮扶，促进弱势群体就业，广泛动员社会力量，提升社会救助服务水平。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政府食品安全法贯彻执行情况的报告，会议对市政府食品安全法贯彻落实工作表示满意，决定批准这个报告。会议要求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加强组织领导，确保食品安全法贯彻实效，要强化社会宣传，营造社会共治氛围，要提高监管能力，保障食品生产质量。四要重视队伍建设，提高综合执法水平。孟建正就做好六届人大常委会工作讲了3点意见：一要强化政治意识，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；二要强化大局意识，围绕大局谋划工作；三要强化责任意识，认真履行常委会职责。24号上午，我市召开2017年政府系统承办工作会议，总结2016年政府系统承办工作，安排部署2017年的承办任务。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崔邦文出席会议并讲话，他指出，2016年政府系统承办人大代表建议、政协提案300件，市政府及各承办单位围绕市委、市政府中心工作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，各承办单位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，依法办理，狠抓落实，按时办复率、答复函规范化率均达到100%。问题得到解决或基本解决的比例达到65.7%，一批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得到了化解，推动了全市各项工作顺利开展。就做好今年的承办工作，崔邦文要求要高度重视，突出办理工作的重要性，要严格要求，突出办理过程中的规范性，要深入调研，突出办理结果的时效性，要强化配合，突出协调联动的积极性，要转变作风，突出服务工作的主动性，要开拓进取，突出工作方法的创新性，要在统筹兼顾、深入研究、求真务实的基础上，注重吸收采纳、合理化建议，探索更有效的办理方式方法，在解决率和落实率上求突破。会上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立文、市政协副主席刘伟分别就人大代表建议、政协委员提案承办工作讲了具体意见。全市打击传销宣传周活动日前启动，活动通过广播、散发资料、悬挂过街标语、办专栏、制作板报等多种形式，提高广大城乡居民及流动人口对传销本质及其危害性的认识，同时重拳出击打击传销窝点，在全市形成抵制传销、打击传销的良好氛围。副市长卢金丽参加活动，活动中工作人员向过往市民发放禁止传销条例、直销管理条例、致全市市民的一封公开信等宣传材料。

不同。我的眼睛、嘴巴、耳朵，你认清楚了没有？我的名字能不能别再喊错？我没办法替他爱你，你的遗憾我无法。